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郭磊，欢迎和我一起学习。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作为媒体，我们都知道 InfoQ 应该关注新技术，那具体什么样的技术才是新技术呀？5年前的时候，我就曾经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 InfoQ 的创始人 Floyd 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内容价值观，其中他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技术采用生命周期。听完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技术发展的状态除了从新到老，居然还有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通过它我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个技术的发展规律，这真的是太令我兴奋了。当时就这样，回国之后我开始深度研究这个模型。你现在可以去 Google 搜索一下，其实国内外了解这个模型的人并不多，相关的资料也很少，所以我也觉得有必要再和你聊一聊我对它的认知。我可以确定的是，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将会让你终身受益。它里面提到的技术可不只是你我现在关注的这些软件技术，其实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名词，你可以理解为所有的新事物、新产品。比如说你以后创业了，做了一款产品，那这款产品从发布再到成功，它的传播路径也必然符合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你可以从它里面找到各个不同阶段的产品策略。再比如说你以后转行做了市场，你要负责为你们公司的产品制定市场计划，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对目标用户做分类，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基于这个模型思考问题，那你马上就能够比别人高出一个维度，这不就是所谓的认知升级吗？好了，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介绍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最开始，我们先要来看一看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是谁发明的。坦白讲，我看过市面上的大部分文章，发现他们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在系统看完《创新的扩散》和《跨越鸿沟》这两本书之后，才有了一个我认为准确的答案。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是美国高科技营销大师杰弗里·摩尔在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其中罗杰斯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在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着手研究农业产品的扩散规律，后面又出版了《创新的扩散》这本书。书里头呢，第一次对创新的采用者进行了分类，并且还研究确定了创新的扩散是一条呈正态分布的中型曲线。过了大概30年之后，摩尔又在罗杰斯的基础上，在自己的书《跨越鸿沟》里头提到了鸿沟的概念，并且正式开始使用技术采用生命周期这个词。简单来说，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是一个用来衡量用户对某项新技术接受程度的模型。他认为一个新的技术从一开始到最后走向成熟，必然会经历五类人群。这五类人群分别是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后者。我画了一张图附到文稿里头了，以方便你的理解。这张图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对应时间的产品采用人数。从这条曲线里头你可以看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采用人数先是逐步增多，然后又开始逐步减少，整个的变化过程呈正态分布中型曲线。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罗杰斯的研究成果。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正好这两天2019年的互联网女皇报告发布了，我们就以其中智能手机的传播为例子来理解一下技术采用生命周期的逻辑。我在文稿里头附了一张图，你从图中可以看到，从2009年到2017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一直在逐年增长，但是在2017年之后就开始逐年下降了。如果不出意外，2017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技术采用生命周期那条中型曲线的拐点，以后的出货量数据很难够再到2016年那个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智能手机的市场已经饱和了。智能手机是我找的一个例子，你可以作为参考来理解创新的传播过程。不过这个数据并不能完全对应到我们的上面的模型图，因为出货量和采用人数并不是一回事儿，只是趋势大体相同，所以你也千万别钻牛角尖。 我们接着回来再看一下一开始的那张模型图。在整个的中型曲线的基础上，罗杰斯又根据创新性的不同，把创新者分为了5类，并且计算出来每一类人群的占比。这个占比数和分类，你可是要牢记在脑海中，因为这是整个模型的关键点。为什么要分类呢？因为罗杰斯在深度调查采用者的社会地位、个性、价值观、沟通行为，和方式之后，他也开始感叹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发现，任何群体采用技术或者产品的过程，都与这个群体所特有的心理和社会描述相一致，而且这些人群的边界相对来说是清楚的。下面我来详细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分类，并且以构员为例子来帮你融会贯通。第一类人群，我们把它叫创新者，他们是一群狂热分子，天生喜欢黑科技，喜欢拥抱新的技术，并且把这视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所以在构员发布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坑，所有人都知道它不稳定。但是却有很多的爱好者，他喜欢踩坑，对吧？他很快就开始使用购语言，这类人群占整体人群的2.5%，有的时候我们也称这类人群为种子用户。第二类人群叫早期采用者，和创新者一样，早期采用者也是新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与创新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狂热分子，在选择新技术的时候呢，这部分人群更愿意尊重自己的直觉和喜好。比如说，很多的开发者在看到 Go 的语法以及特性之后，就开始在项目里头使用 Go 语言。这类人群占整体人群的13.5%，他们愿意拥抱新的事物，同时也能够容忍瑕疵。第三类人群，我们把它叫为早期大众。对于新技术来说，早期大众是产品能否走向成功、走向市场的关键，因为它大概占比到了整个人群的1/3，占比34%。他们对于新技术的采用往往比较谨慎，也比较挑剔。在采用之前，这类人群会重点关注其他用户的使用经验。比如说，Go 语言到现在已经发布到了1.12版本，但是很多的公司还在观望阶段，他们想在各个技术会议或者说论坛上看一看有没有成功的应用案例啊。那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们才会决定是不是要采用。我主观的认为，其实目前 Go 语言它正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第四类人群，我们称之为晚期大众。晚期大众和早期大众在乎的东西大致相同，但是晚期大众更为保守，他们害怕一切的问题，因为他们会等到相关的标准确立、生态完善的时候才会决定采用。以 Go 语言为例子，他们会等到整个 Go 的生态成熟之后才会逐渐使用。这类人群占比也是34%。第五类人群我们称之为落后者，落后者对于新技术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去使用，以 Go 语言为例子啊，还是比如说有一天落后者使用的日常软件都已经使用 Go 语言编写，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接受。这类人群大概占比16%。你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在特定的领域里头，你自己是哪一类的人群。我就以得到 APP 为例子，在得到 APP 刚刚发布的时候，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产品，但总是觉得音频类的产品不适合学习，所以我也一直没有下载。直到有一天，得到送了我一个关于如何做面试官的课程，我看了之后觉得他们的内容太棒了，于是就慢慢成为了他们的忠实用户。你看，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肯定不是一个创新者，而是早期采用者。换个角度看，得到 APP 为了吸引早期采用者，也采取了一些策略。为什么呀？因为从创新者到早期采用者的过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这就是摩尔在《跨越鸿沟》这本书里头提到的核心观点。他说，技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的人群特点都不一样。从一个人群渗透到另外一个人群，并非很简单。比如说，如果得到 APP 当时不调整运营策略的话，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使用它。那文稿里头我也附了一张图，这张图就完美展示了摩尔的核心观点。 你可以看到，在两个相邻的人群之间都会有一条裂缝。就如我上面说的那样，产品从一个人群跨越到另外的一个人群，都需要采取不一样的策略。如果你还是用老的方法去打新的人群，那肯定就会有问题。虽然两个相邻的人群之间都有裂缝，但是在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之间的那条裂缝最大，这条裂缝就是传说中的鸿沟。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对于新东西的态度差别非常大，就像我图中标注的那样，早期大众的性格特点就更为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这就要求产品相对是成熟的。第二，从人群占比来看，只有跨越过这条鸿沟，渗透到早期大众这样的人群，产品才等于是进入了主流市场。那具体技术怎么才能跨越过鸿沟呢？这其实也是个复杂问题。跨越鸿沟这本书里头有讲，精益创业这本书里头也有讲，这里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不再赘述。不过我也认为这事儿根本不会有标准答案，要不然成功不就变得很简单了吗？好了，到这里为止，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和你介绍什么是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技术采用生命周期中五类人群的特点，以及处于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之间那个深不可测的鸿沟。我想学完了这些知识，你可能还会问我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 InfoQ 的使命是帮助那些技术跨越鸿沟，那我们可以具体做哪些事情呢？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才能够知道技术发展到了哪个阶段？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一个技术能不能跨越过鸿沟，它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只是推波助澜。比如说早期大众是实用主义者，在新技术的采用之前，这部分人群会相对的谨慎，所以我们可以多报道一些成功案例解决方案，也可以多做一些深入浅出的文章帮他们入门。那紧接着我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个问题，然后我还特地问了 Floyd， 下面是他给我的答案。那第一，就是定期和我们的社区编辑沟通，来去了解行业的风向标。那第二个是根据一些用户的调查来客观了解技术的应用情况。第三，就是通过 QCon 这样的会议来和专家沟通，也能直接了解到用户的痛点。第四，就是每个月编辑都要和销售团队沟通，了解他们从客户那里获取到的反馈。那第五，就是参加一些社区举办的 Meetup， 这样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新的技术，也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创新者。啊，第六，就是通过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来了解相关技术的搜索指数的变化。我不知道你看到上面的答案是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当时看到他们的回答之后还是挺失望的，因为我当时想要一个相对客观和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法。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 MIT 斯隆管理评论发布的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报告，才彻底理解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做。 MIT 斯隆管理评论那份报告的开头是这么写的，他说这份报告不是通过猜想和预测，而是建立在可靠的调查数据之上，巴拉巴拉还有很多，我附到了文稿里头。换个角度来看，你想了解一个技术具体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其中你需要采样，你需要访谈分析和总结。比如说下面是我想到的具体的实现路径，借助我们 QCon Summit 这样的大会，与300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公司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沟通，了解他们对于目前我们所关注技术的具体采用情况。那第二步是我们根据沟通的情况做数据的整理，那计算出来对应技术的采用率，并且根据数据的采用率把相关的技术对应到技术采用生命周期中。第三，就是和行业的关键意见领袖沟通，比如说我们的联席主席啊，对上面计算出来的客观的结果做一些主观层面的微调。上面说的这些路径啊，我还没有具体落地，但是根据我这段时间的研究以及我们的优势，我觉得这种方式是相对可行的，也是一个比我们英文站给出来的方法相对客观的落地思路。不过就是比较麻烦，如果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体系和经历，那我觉得也可以使用英文站的判断方法啊，那种方法其实就更考验一个编辑的经验了。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就接近尾声了。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是一个偏抽象性质的话题。如果你学完这门课程，你能够带着框架去思考技术的传播过程，那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再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内容的关键点。第一，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是一个传播或者说采用模型，横轴是时间，纵轴是对应时间内的具体的采用人数，整个模型是一条中型曲线。第二，技术采用模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将新技术或者说新产品的传播周期根据人群的特点分为了五类，这五类人群都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对于新东西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你理解了这五类人群，也就理解了整个的创新的扩散过程，并且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套用模型来帮助自己宏观思考。另外，这五类人群的占比也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五类人群的占比。第三，每一个人群之间都会有裂缝，但是最大的裂缝是在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之间，只有跨越了这个大裂缝，技术才能够迈向主流市场，它是成功的关键。第四，对于具体的产品而言，怎么衡量具体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可以采用客观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主观的方法。比如几个时间，你可以根据我们目前的用户注册数以及目标市场的用户数来估算出来它处于哪个阶段。而对于具体的技术而言，我给出了一个整体的研究路径，你可以参考执行。最后，我也想请你思考一下，借助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你还可以分析哪些具体的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另外，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会第一时间。